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萧煌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在台犯下凶杀命案的香港凶嫌陈同佳，在香港窃盗洗钱罪刑满出狱，亲口提到愿意来台自首受审服刑。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今天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备询，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询问外国人能不能回台投案，陈明通突然离题指出，陈同佳案的最新进度是，我方已经与香港方面建立管道，请港方告知陈同佳投案窗口，所以陈同佳现在可以来台投案了。陈明通指出，我方透过策协两会，也就是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以及港台经济文化协进会，已经跟香港方面建立管道，告诉港方通知陈同佳，如果想要投案，窗口在哪儿？我们已经建立好了投案窗口，现在他可以来台投案了，我们就要这样，不是让他爬爬灶。陈玉珍追问其他在台犯罪的外国人能不能不经该国政府自行搭机来台投案，陈明通指出，这涉及非安问题，司法互助也包括非安，杀人犯必须借户，如果没有借户就让他上飞机，政府就是失职。经济部投资台湾事务所今天开会通过电子代工大厂英业达还有精密滚珠龙头天工精密回台，共计投资65亿。英业达董事会考量美洲贸易战严重冲击消美笔电与伺服器，以及未来局势依旧充满不确定性，决议斥资超过48亿扩建既有龟山厂和大溪厂，因应上海厂伺服器还有重庆厂笔电产能移回需求，这也是电子五哥当中又一家回台到台湾。天工精密为少数能够制造轴承、汽车与航太工业用滚动体的厂家，同样为了降低贸易战冲击与配合客户在台生产要求，天工精密原有产线已经不复使用，决定投资17亿在中科20园区建立新厂扩充产能。香港商淘宝宣布将以阿里巴巴品牌授权英商克雷达公司在台经营淘宝台湾插旗电商市场。民进党立委余婉如今天质疑疑点重重，要求经济部投审会严查背后有没有中资。投审会指出，虽然去年核准淘宝在台落地，但是不允许经营电商，投审会一定严查，违法最重可以撤资处分。余婉如指出，克雷达5月才在英国成立不满1年，登记资本额只有$1，而且上层公司还是资讯不透明的开曼商，有以多层次公司架构掩饰背后真正资本的疑虑。投审会说明，已经调阅资料了解克雷达背后有没有中资，目前必须厘清合作计划是不是由淘宝取得阿里巴巴授权，以及有没有违反当初核准在台经营范围。美国财新杂志发布2019年未来50强企业排行榜，上榜企业当中近50%为第一次上榜新公司，其中超过80%来自美国或大中华区，而且这些上榜企业截至去年底12个月内公司市值至少都达到了200亿美元，收入也有100亿美元以上。排行前5名的企业为美国软体公司 Workday、 美国行动支付新创公司 Square、美国云端计算公司 ServiceNow、 中国电池大厂宁德时代，还有瑞典数位音乐串流服务商 Spotify。 今年中国企业上榜共有16家，比去年少了5家。其中，宁德时代称霸中企，全球排名第4，也是上榜企业当中唯一的新能源科技公司。另外，今年第一次入围的小米排名第7，西城国际排名第8，都在榜单前10强。台北股市今天收盘冲上29年新高，指数上涨80点，来到11320点，成交金额140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31点，2275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0.3点，208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8点，293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3点，95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0点，2667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6点，3171点。今天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北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杨景华，我在华岳城，到落雨松庭园享受分多金，为温水泳池会所游出更美的你。在华岳城懂得爱自己，你就是生活的女王。 首付29万买2至3房，捷运 A7 站唯一真爱，新复发华岳城，03-397-8877。 纳鲁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宽阔的心迎向开放世界，李佳欢全新个人专辑《开放世界》11月8号全面发行。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戴爱玲。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心中的真实的空飘是个寂寞，哪敢是个狗，跟你肌肉跟你关系，只为你个爱。Oh， 啊喂喂，干走，干嘛你带我就走走？啊，无论他多久，你那个那都出版慢的有味色。 아니 여기야 눈물 또 아까워 계산해봐 나이가 Don't care about process 다시 make a princess 미련 없이 escape 난 혼자가 익숙해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你过得好吗？还是像刚刚 Winner 那首歌 So So 呢？马马虎虎啦。Love me， 希望你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 ，Love us， 对对，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不要紧张， 上班族五 不用紧张，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关关难过关关过， 02-2363-9955 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星期四会给你韩国流行音乐 K-pop， 然后第二个小时的美眉爱漂亮，真的请到一个玛丽认证的漂亮女孩来。 真的漂亮啊！ 玛丽非常爱她。非常， 你说最近更爱他吗？ 最近更爱，对他的爱升了好几个罩杯。 好，就是线索到此为止 哦。 猜猜他是谁？ 好的，所以今天敬请锁定哥哥妹妹有一死在飞碟联播网。歌曲是来自于 Yuki 徐怀钰的翻唱，原本是 Hot Stuff 变成了 Bad Girl。 在今天呢，其实就在刚刚啊，就是11点的时候，我们最新期的马克信箱上线喽。 哦，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提马克信箱呢？ 因为今天的马克信箱不是只有马克跟玛丽而已， 还有 Yoga 少女林宥嘉。 Yes， 还有少女林宥嘉，非常奇妙。就尤其呢，就有一些特别的字词听到从林宥嘉嘴巴里面说出来，这种违和感就让人觉得 迷幻的慵懒念性 开心。 所以你可以在 YouTube 搜寻马克信箱，或者在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就可以听到最新一期的林宥嘉了。 You were there for me through all the times I cried. I was there for you but then I lost my mind. I know that I messed up but I promise I Oh, I can make it right. Walking bit more all day, everywhere. 모든게너에게닿기위함인 girl. 내여정의답인 girl. 널지키위한노래 baby. 처음보다조금더커진기에좀더단단해진목소리에모든건내게돌아가기위해이제너라는지도활짝펼칠게마위해나봐왜못알아봐남들의하우숨땀이나듣고싶지않아너향긴여전히나를꿰뚫어무너뜨려되돌아가자그대로 Baby, I know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그모든길은널향한거야다소용없어서지옥에서내가살아남은건날위해떤게아닌되라너를위한거란걸한다면주저말고 please save my life 너없이헤쳐왔던사막위는목말라그러니어서빨리날잡아줘너없는바다는결국사막과같은거란걸알아 Alright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TS 跟 Love 这一首新歌新合作 Make It Right 2:22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said, why don't we both just sleep on it tonight? And I believe in the morning you'll begin to see the light. Then he kissed me and I realized that he probably was right. There must be 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 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 Just look out the back, Jack, make a new plan, Stan. You don't need to be coy, Roy, just get yourself free. Oh, hop on the bus, guys, you don't need to discuss much. Just drop off Keeley and get yourself free. Ooh, slip out the back, Jack, make a new plan, Stan. You don't need to be coy, Roy, just listen to me. Oh, hop on the bus, guys, you don't need to discuss much. Just drop off Keeley and get yourself free. Mate, ne? 劲歌金曲。 天亮之后是句点，也是起点。萧煌奇、周兴主打《天亮就分手》。 你说你想要的不是我给的，为何拥有后总是会变成负荷？你说天亮之后我们就分。 坚持淬炼，华语乐坛含金量最高男歌手，音乐达人萧煌奇，暌违三年，温暖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20公主邮轮盛世公主号再创邮轮新玩法，除了冲绳石垣岛、宫古岛，三月带你日韩赏樱花，四到八月再给你全新景点。有日本的鹿儿岛、长崎佐世保市，还有韩国济州岛和第二大城釜山，搭游轮玩日韩双国，现在预约再享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一万，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在台南发现日本宫城县工艺之美，木芥子、玉虫图、白石灰之等传统工艺品首次来台展出，12月22号前，欢迎到台南总爷艺文中心参观和风文化祭。本活动由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协会承办。 大家好，我是张曼娟。透过聆听诗词歌赋中的智慧哲理，让你我理解人生。张曼娟读诗小学堂更能提升孩子们的文学素养、写作能力。 张曼娟老师读诗小学堂，2019全新制作，50首唐诗6CD 有声书499元，请上好物市集选购，或搜寻滋滋线上听，上网学习。 大家好，我是佟丽安。 真的很长。 的话，曾经那些天真的梦想，是不是只能是童话？为什么我们变成这样，拿着电话却说不出话？就好像不那么悲伤，你爱我吗？你是爱我的吗？当你眼睛闭上，低下头不说一句话，你爱我吗？ 歌曲来自于 Cherry Bomb 樱桃帮，你爱我吗？2:33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玛丽现在在怨叹总裁不爱她。 什么总裁？恋爱游戏的总裁。 Yeah。 各位，你是不是这几天花了很多时间下载他巨大的档案呢？ 哦，你现在要告诉大家不用下载是不是？ 哦，我就一直按跳过跳过。然后跳出来，他还说要读完游戏规则才能继续哦。嘿，管我，管太多了吧？ 因为今天呢已经是10月24号了，然后在刚好7天一个礼拜就是西洋万圣节， 对， 所以台湾因为可能还没有这么的西方化，这么的洋化，所以我们的布置都还比较晚开始， 嗯， 就是大概从这一个礼拜开始会看到很多很多的。 啊、就算店家有布置，老实说，很多店家也布置的蛮随便的啊， 哦， 就是放一个南瓜桶， 嗯， 就万圣节来了。 我昨天去吃了那一家在东门店的一个美式餐厅，然后那他就我觉得他布置很用心哎、欸 嗯， 然后下面还布置了是一整个，他等于是把一个像是一个桌子撤掉，然后说这边是可以拍照点这样子。 哦，就是他刚好那个景都弄好， 蛮认真的。然后哦，我们的隔壁的 楼下那个啊，罗斯和平路口 Tutor ABC 哦， 超级认真 啊。那个也有拍照点吗？ 那个有拍照点， 我就经过就可以去拍照。 可以啊，可以啊，哦、因为你拍照的话，你的照片上面就会有写 Tutor ABC。 那如果后置把那个就是用涂抹笔把它弄 涂掉， 这样会很低级吗？ 不会吧，这是我们的权利吧。 요즘날씨같아너를보면기분좋은살랑거림 I wanna dive in 네눈에빠지고싶어。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除了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给我们02236399555，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言跟大家聊聊天。Meg 有问说，马克星期六的摆摊会摆在哪个摊位呢？会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就是仁爱路的一开始的地方，那个摊位号码是 A12， 摊位名字就叫欧马克。 A12 欧马克。哎，那个摊位有时间大概几点到几点？ 中午的12点开摊，一直到晚上的傍晚6点。 那万一2点卡提亚饼干都卖完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哦、我希望可能12点半就会卖完吧，我希望。 哇哦！哎，你就在那边开一个咨询中心啊，问一件是100。 这。哎，你知道我家附近的鼎好名店城啊、 嗯， 他们那种塔罗啊，或外面摆一大堆， 他们也是一件是一百嘛， 摆一大堆水晶，谁跟你一件是一百？一件是一百，可能连行天宫下面的行情都已经，龙山寺行情都已经不是一百嘞， 连这个物价都上涨。 鼎好名店城那个后面隔一个帘子，然后你进去， 对啊，就是很神秘，好像会有一些喧嚣在里面的那种。 我爸 一件事哎， 对，对。 一件事、欸， 一件事哦，对一个陌生人，我根本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厉不厉害，我就掏500给你，没有道理。 哦、那除非是口耳相传，就是我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到它有5.0颗星，我才会走进去、欸。 嗯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个你看到那个5.0颗星，你也要看一下有多少人评论哦，就不要一个人、两个人评论，因为我家后面有一家新开的餐厅。 嗯， 评价超高，也是用4.9，没有，可能就是5.0。 嗯， 然后60几个， 那蛮多的、啊， 已经蛮多，对不对？我走进去以后，所有店员就是吓到， 有这么有人？ 对，所以那60几个全部都是他们，因为他们员工很多，全部都是他们员工的好友吧，我想。 啊，结果到底吃了之后呢？ 嗯，还行吧。 哎、欸，你是一个会，就我蛮好奇，大家是真的你吃完之后。愤怒可能会使人做这件事情， 愤怒一定会给一颗星， 对， 嗯， 但平常你就是会，就是这是个惯性嘛，我吃完就会帮忙评论，写下我的意见，然后给他几颗星。 有些人会啊， 这是多数吗？ 可能不是多数吧，特别好跟特别烂应该都会给一下星。 哦，难怪好越来越好，烂的就是无翻身之地啦、啊、 没有烂的会找朋友，就是会用钱买一下，对， 或是把你删掉。 可以删的吗？不能删的吧？ 评论不能删吗？ 不能删啊！你删了以后，哪有还有公信力？소원의주문이너와널이어줄게겨우너를지나면내게돈나면소금겨치리돼今天的上班族543，我们要第一通的开张了吗 ？Hello， 你好。 喂，马克吗？你好。 你好，女士。 我是草草猫。 嗨。 那个我想要问一下马克，那个卡提亚会带着你们的结婚戒指吗？ 啊，你说星期六的时候吗？ 我说平常的时候，因为结婚戒指不是通常都很贵吗？ 哦，没有，我们的结婚戒指不是钻戒，所以没有 那么贵。是那个刺青，对不对？ 嗯，不是，就是还是有一个戒指啦，有一个真实的戒指，卡提亚会每天戴着。 哦， 对。但是不是像你想的那什么带个几克拉什么出门那种，那很夸张的，没有。 那个带出门感觉好像会怕不见之类的，就不敢带这样。 大部分的新人都是结婚有一个就是大的钻戒，但平常他们还会有一个其他小的。 所以我觉得超浪费的。 就是那到底那一颗是午夜梦回，当你发现另外一半不再爱你的时候，打开 自己拿回来，就回家看看这样子，因为不能带出去。为什么突然有这个疑问呢？你要结婚了吗？ 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哦，好的，再会喽。 好，谢谢，谢谢，拜拜。 昨天呢录娱乐虾民，然后有一集在聊金马奖，然后金马影展，应该说金马系列他们其实周边有很多的支线的活动，但也许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哦，对，因为我的 Facebook 跳出了去年的昨天，我好像做了一个金马奇幻影展的直播活动主持，去年的时候， 哦， 去年十月的时候， 嗯， 哎，不是奇幻影展，是金马讲，我不知道前哨的一个，反正就是请了魏无云来唱歌啦， 就直播，然后我在下面一直烦的那个嘛。 对啦，就是那个啦。 然后昨天就是请金马里面的团队来分享介绍，然后他们待会就聊说，哎，那金马影展的片单怎么挑？你们要跑哪些影展？你们要看多少片？然后最后怎么决定？就是慢慢了解。然后最后请他们推荐，就是因为片真的太多了，那你自己有没有推荐哪一部片呢？其中有一位他分享那一部片，虽然我现在讲就是爆节目的雷，可是那一部片听起来真的太酷了。片名叫鹿皮什么什么的，后面两个字我忘了。 鹿是就是小鹿斑比的鹿吗？皮就是皮草的皮。 对，鹿皮什么什么的，这部片在讲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就是穿了一件鹿皮的夹克外套，他穿那个外套跟他讲话，用鹿皮外套。他说：“我想要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件鹿皮外套，我要当那个 only one。”然后他就开始就是你知道，就是外套跟我讲话，然后就对，他开始要去杀掉其他穿夹克的人。 这个其实就是李连杰的 one 嘛，就是救世主的故事啊。 我没有看过救世主哎。 李连杰救世主就是他一样走科幻路线，然后又有平行宇宙嘛，又有平行时空。那在各个不同的平行宇宙当中呢，都有一个李连杰，然后这个李连杰呢，就是他在不同的世界里面，当然他就是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角色，可是因为他本质是同一个人嘛。那一旦呢，就是你只要干掉了一个，你就会变更强大一些。 你说我要靠吸取其他的，我自己让我自己成为最强的， 让我自己成为宇宙独一无二的那一个。 所以就看平行宇宙当中的哪一个李连杰是最邪恶，要吸掉大家的。 就其中有一个非常邪恶，然后就有一个要就是代表是正义的李连杰，要阻止他杀掉自己。 这会不会最后就是人格分裂？ 嗯， 就是谁要站到中心位置来喊话，然后一下是好人说不行，一下是坏人，然后控制，那不就是？ 反正分得出来嘛，就算他们长得一样，个性不一样。 那救世主最后呢？ 就这个应该很好猜吧？这個、完全不需要猜啊！ 我有点难猜到哎、欸。 你难猜到这一步？所有的英雄电影你有看过，就最后好人死掉了吗？ 哦，我以为可能大家就各过各的。 你说突然有一个什么良心发现说好，我不杀了，我不杀了， 引发了一个噗嗤，然后时空，然后大家又开始平行的过火。 没有，他的设定就是他可以一直穿越嘛，他可以一直跳到不同的时空，然后到处去追杀自己啊。 所以那个身为救世主的那一个时空里面的人就救了大家。 你看《鹿皮奇谭》， 《鹿皮奇谭》， 他是《超能轮胎杀人事件》导演新作。 哦，怎么那么熟啊他？ 来自于 Super Junior 第九张专辑当中 Super Club， 在飞乐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因为刚刚你说到这个鹿皮奇谭的导演嘛，然后他以前拍过这个超能轮胎杀人事件，有听众有看过，他看了以后他说全片都是尿点。另外有人附和说，哎，轮胎我有看完，雷片第一名。 太在乎就失去更多，太爱了谁不想太多，太你用谁不想太多， 吉隆坡当城市王美，在马六甲有古城当文青，在美人鱼岛当一日岛主，畅游马来西亚首选爱马仕旅游联盟，由国内九家优质旅行社组成，感受亚洲缤纷之最，快上网搜寻爱马仕。 蓝鲸隔音窗，享受艺术，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买万送千，活动促销中。

带领皇妃逮姐妹子拍吉姆呀。2:55，这个小时的最后，你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Jolin蔡依林的《玫瑰少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哎，你好。 不好意思，整个台东都听不到你们的飞碟电台，就这样，谢谢，不好意思。 整个台东哦， 整个台东， 整个台东是不是？好的， 是，谢谢你， 拜拜。那我们要跟谁反映？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目前根据一名听众反映，整个台东都听不到。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外面办公室应该是有人听到才对。 得到了消息证实，台东真的是听不到， 因为台东的机房正在搬家当中， 因为台东电台正在搬家当中呢。 预计啦，预计明天会搬家完成，顺利复出。 明天台东地区的大家继续转回 FM91.3，就恢复正常了。 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猜猜我是谁？ 运芬，你干嘛捏着鼻子啊？ 今天不是要唱金包银，是不知道哪来的脚臭，太刺鼻。 脚臭就穿 EasyFit 抗菌除臭袜。我是德展棉业执行长张慧英， 我是夏运芬。EasyFit 通过 SGS TTRI 双重认证，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价格公道，买到赚到。 快上网搜寻 EasyFit 德展棉业。 爸爸，施比受更为有福，要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报名1919爱走动单车陪骑，骑脚踏车做公益，报名费就是急难家庭的救命钱，让我们用行动帮助走不下去的家。 耶，给予真有福，爸爸运动不发福。 欢迎爱好单车运动的朋友参加，上网搜寻1919单车，高雄场12月14号，台北场12月21号， 高雄场还有健走哦。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我国向美方采购66架 F-16V 战机，也向美方提出发价书需求信函。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今年8月正式公告，并且知会国会。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下午主持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党团协商。国防部长严德发指出，国防部已经收到发价书草案，一定按照立法院特别预算案规范行事，按照其程将在2023年到2026年取得66架战机。根据台美军售流程，我国收到发价书草案之后，还要进一步讨论细节，例如价格、装备，之后再向美方确认，到时候美方才会给予正式的发价书给台湾签署，敲定这笔军售，启动后续交机还有设备建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10月28号到31号在北京召开。美国之音报道，自去年2月召开三中全会以来，中共直到今年8月底才宣布10月召开4中全会，今天才确定开会日期。两次全会相隔超过1年8个月，近年来实属罕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习近平的个人统治可能在党内受到某种挑战，统一不了中央意见。考选部举办107年警察人员考试，审信点试委员兼召集人考前涉嫌泄露考题资讯。考选部长许淑祥今天在考试院会中报告案发经过。考试院长吴景麟三点声明，要求考选部配合检方调查，追究责任。吴景麟指出，这个案子违法事证明确，台北地检署已经侦结起诉，考选部必须要查明点试委员试题泄露范围、方式、接受试题资讯之应考人人数，以及有没有其他违规舞弊。此外，点试委员遴聘除了以专业考量充实点试人力资料库之外，务必确实强化保密机制，请考选部尽速研拟具体方案报院。为了带动石化业发展，中油民国94年规划投资经费400亿，更新三清，取代设备旧、产能低、能耗高的旧三清，新建年产80万公吨以西的清油裂解工厂，以充分供应下游石化业基本原料。民国98年通过环境影响评估，中油今年提出了环境影响差异分析，希望调整制程还有产能，修订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环评委员今天开会讨论，要求中油以详细质量平衡图具体呈现变更前后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差异、温室气体增量及减轻措施，以及变更之后有害非有害废弃物来源和数量，提出管理及查核规划，补件再审。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25点，成为2275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5点，208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点，293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1点，954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2点，2671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8点，317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0点，来到11320点，成交金额1409亿。最新一期《神经学》期刊开出一项最新学术研究，证实血液当中的反式脂肪含量较高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比一般人高出74%。神经学家指出，这项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不再是影响大脑与认知唯一的凶手，这些疾病和饮食中的反式脂肪也息息相关。研究人员花了10年时间追踪1600名没有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日本男女，透过检测血液当中的反式脂肪含量，并且控制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以及抽烟因素，再分析这些人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体内反式脂肪含量最高的人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比最低的人高出74%。反式脂肪少量自然存在于某些肉类还有奶制品，但人们摄取量最多的还是人造反式脂肪，包含了油炸食物、蛋糕、饼干以及饼皮。研究人员发现，日本反式脂肪含量最高的食物就是甜点还有蛋糕，接着为人造奶油、糖果、牛角面包以及冰淇淋。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

感觉呢，我好久好久没有放木村卡艾拉歌曲了。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卡艾拉的《Yellow》。3:1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要播卡艾拉歌呢？因为今天现场让我们欢迎一中街卡艾拉。 一中街卡艾拉是什么啊？ 他有这个称号吧？ 我自己讲啊。 对啊，就大家都会自己讲。我以前也说我综合卡艾拉。 哦，对，山东住台东，台中哦。 对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也是觉得，就是这个女生的外形很喜欢她，然后她的发色、她的音乐、她的活力的感觉吗？ 嗯，因为那我知道卡伊拉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可能我二十，因为他们年纪好像跟我们一样嘛。 哦，好像是差不多的。嗯， 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我记得有看到她的 MV 的时候，我就惊为天人。嗯嗯，因为她以前是本来刚开始是模特兒嘛，嗯，然后后来。就是发片以后看到，就想说天哪，就那时候都没有这种那么中性，然后可是她又很可爱的女生。 嗯，所以在她之前你有着迷过其他艺人吗？没有，就是 没有。欸，好像就是我都是以杂志的模特会喜欢。 是吗？ 怎样？ 那山东，既然你自己之前也发行专辑的时候，你没有想说我也要变成像卡艾拉那个样子， 就非常的 colorful，啊，然后什么的， 还是有， 不是，啊， 有带着这样的 idea 去做？ 那个要以公司为主， 讲出了一些关于人设的设定嘛。好，今天山东来到现场，然后我们又聊到了卡艾拉，当然因为他也很喜欢卡艾拉，但是为什么要一直在提呢？就是 卡艾拉要来了。 对， 没错， 我看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瞬间粗俗一点，我就用漏尿来形容。因为你看，从我们这么小的时候就喜欢他，二十大学的时候，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 来 过台湾， 没错。 然后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邀请不到他，是因为群众还比较， 也不是邀请，我觉得不是邀请不到，是日本的艺人本来就没有一直要跑海外吧。 嗯，好像 他们自己的市场就已经很饱和啦。嗯，你看像柚子也是他们成军20年第一次来台湾。欸， 对，就是要那个经历非常非常久才会来。 对啊，如果今天邀请他们是伦敦，如果今天邀请他们是 Madison Square 是纽约啊，他们当然会去。 不许你这样讲我们自己。请问山东卡艾拉到底要来哪一个音乐季呢？ 火球季。 好，今年呢是火球季的第2年了嘛。嗯， 对。 然后上一次的时候山东说你也有去， 对， 挺着大肚子。 上次我怀孕7个月的时候，7-8个月的时候， 两年前。嗯，所以火球季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嘛，比如说什么简单生活节每2年半一次什么什么的。 哎，现在目前应该就是2年一次吧， 也是两年一次 、 啊， 所以双，哎，今年，哎，简单生活节就是双数年，然后单数年是火球季这样子吗？ 可以这样记吗？ 哦，有这种记法。 但你说什么双？ 因为火球季上一次是17嘛， 对 啊，19、21会不会有？我们不知道，嗯，就要看杨大正了。 目前就记单火双减这样，就如果你每年都爱跑音乐季的话， 是。 那这一次。先请山东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你觉得因为你是参加过上一次的嘛，你觉得火球季的风格是比较哪一种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很日系耶，很日本。我觉得跟一般台湾音乐季 不太一样。 因为我老公是杨大正嘛，那如果说我跳脱出来当一个普通人的话，就我觉得跟一般音乐季差蛮多，就是包含整体的设计，然后。还有一些像摊位啊，嗯，然后还有像上次是有冷气的， 你说音乐季有冷气吗？ 对，上次在南港 101，啊，不，南港展览馆， 对对对对对，嗯，我就觉得那很特别，因为它舞台是两边对立的，就是。在台湾好像那时候我没有看过了， 嗯，所以那时候是双舞台，嗯， 对。 那今年的火球季舞台有几个啊？ 我不知道， 今年的火球季我想应该已经不是， 我们今天现场还有一位那个火球季的 火球季执行制作 要怎么用 title 称呼您呢？ 宣传 對，所以今年舞台有几个呢？ 有 三个，然后所以就是也是会有那种名单出来，我们要自己排，然后什么什么我要怎么跑之类的。 对，我们的时间表在2周之后就会公布了。 我不得不说你们的时间表很折腾人，就是山东你没有跟你的老公建议一下吗？就是不要一拖再拖，就大家心痒痒，为什么要这样吊那个 乐迷的胃口呢？ 因为还没瞧好。 是这样刺激吗？ 这也是瞧到最后一刻 啦。哦，所以是真的有原因的， 稍微有一点。 那山东在那个名单出来之后，你自己会想要推出一个山东音乐季 的 跑的，你要你的跑的路线提供给大家吗？ 那个名单 没有，他说意思说，当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山东会不会提供山东版的观战 攻略？ 对，攻略手册。 我今天这个时间点会先去哪，然后接下来我要跑去哪，然后什么的。 哦，好像可以哦。嗯，好，那我就来规划一下。 你听音乐季是那种，因为你应该是有蛮多音乐季的经验，你是会很认真规划那种，还是你是性之所至？我就是背好我的包包，带好我的行囊，我就是走到哪听到哪这样。 对，我是后面这一种、欸。嗯，然后可能会有主要。像如果这次的话，我可能会主攻凯拉跟 Ali Garden， 所以这两个必看，然后其他我可能就看一下顾小孩的时间。 哎，说到顾小孩，我们先说这个2019的火球季时间跟地点在哪里好了。 时间是11月23、24，地点在桃园国际棒球场。 所以这一次真的就是室外喽。这是火球了， 这是没有冷气， 这是火球了、 也不知道当天天气如何。 棒球场的， 是棒球场。 11月23、24在桃园国际棒球场。刚刚说到的就是还要顾小孩，所以这个音乐季是亲子友善音乐季吗？ 我觉得是哎、欸，会有一些，就是。啊、完蛋，我词穷。 没有啊，就我们 就 慢慢的、就 是、小朋友的东西啦。嗯， 你说 玩的， 对、啊，你说会有场地规划，是小朋友在那边可以放电那样。 对，因为棒球场其实它很大，就蛮适合的。 那周边的摊位呢？上一次是有哪些摊位？然后这一次又有哪些呢？你有印象中你逛了什么吗？ 上一次其实蛮多台湾小吃，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上一届搬了一个旋转木马到火球季的场内。然后这一次应该是也会比照办理，就是要让大家有的看表演，又可以在旁边玩这样子。 上次你有玩旋转木马吗？ 哦，我上次有玩投10块钱可以骑 熊 猫跟长颈鹿， 你是很复古的那个东西。 对， 我、小时候真的就是看到就会说要去做哎、欸。 对， 好，所以目前。如果你跟我一样就很兴奋，就是去查那个，现在开始就是有点想知道火球季的名单。你目前的状况应该是只能看到释出大概一半的名单吧？ 啊，这样只有一半哦。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把最后一波也全部公布 了，就在今天。 对，公布了大魔王。 今天是可以公布你们所谓的大魔王是谁吗？ 所以我现在上网看得到是不是？ 对， 可以 让 我 来找一下。 请山东为我们揭晓大魔王是， 就是 Ali Garden。 啊，就刚你自己最期待的嘛。 对啊。 我就想说，你刚期待这个，为什么我之前没有听到过？所以这两个是这一次很特别的嘉宾。 我觉得算是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年轻时候在听团，应该因为那时候我们年轻时候很流行日本的乐团嘛，或是音乐，然后所以之前这两个应该就是我们那时候最。会觉得最想看的吧？ 就是你先生在办那个音乐季的时候，身为太太，你是有能力左右他去邀请来宾名单的吗？ 哦，完全没办法、 我以为凯拉是你有这样推一下，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从前很喜欢他，他都没有来过台湾这样。 有啦，我是会讲，但是我不会，就是我不会跟他讲说，你一定要请或者什么， 不会干涉他。 不会耶。 那为什么这一次会想到要邀请凯拉呢？ 因为我老公自己本身也超喜欢、 所以在邀约之前可能他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对，因为听说好像蛮不容易的。对啊， 然后这过程如何交涉也是一个商业机密的感觉吗？ 这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一切都是神秘，反正我们就邀请到就是去听就对了。 没错， 这一次团的我要说火球季的名单蛮新的感觉，就是 你说邀请到台湾乐团是不是？ 台湾乐团就是最近刚好可能搭上金曲奖的关系，就更多人认识他们，比如说落日飞车啊，然后 Yellow， 然后美秀集团、可能你刚开始认识他，但是你还来不及跑到他们的专场去听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是的。 除非火球季的人坏，就是把这些你想听的全部排在同一个时间点，在三个舞台，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可能，一定可以听到其他的啦。 你现在在 Google， 你要听哪一些吗？ 我现在没有，我就看 Line Up 有谁啊？对啊，还包括厌世少年啊、康斯坦变化球，然后 流行一点 OZ 9 M 八八，嗯，之前访问过大象体操，嗯，另外喜欢听团的还有拍写少年，嗯，血肉果汁机昨天才放过，嗯，对，然后老人88颗芭乐子， 他们有喜欢被加这个 title 吗？ 然后啊，那已经有这个金曲歌王加冕的六王，嗯，怕胖团，嗯，好胖虎随性，对啊，嗯，就是有在听团的，应该就这些都是不陌生的啦。 然后有一个团是看到这个名单，就是也是今年金曲奖我认识他们，然后就非常期待听到他们的现场，因为光是听他们歌就觉得好听到炸掉。他们是 Yellow，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羊皮先生》。 碧蓝绿的雾脏答应了做做梦，爬完一世的土，找不到回家的路，走一步下一幕淡出又结束，人的归途知己此已是糊涂，只要出离个圈，站住I'm burning and I'll be free. I got a bag on me to suffer free. Just keep on burning and I'll be free. Got a bag on me to suffer free. 待てね。 美的平凡，努力变好的每一步，成就最完美的自己。露露黄露子音和森林之王李友廷以音乐交心，共同暖心创作，不算是完美。 一天天，一天天，不算是完美，一步步，一步步，也走了好远。夜梦中低下头，我才发现那爱的恨的都还紧握着，进了你应该也记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最好的时机往往需要等待， VOVO 全车系车展优惠即刻启动，不用等待。现在入主 VOVO 全车系，搭配灵活分期优惠，最高半年免月付，指定车型再享五年保养保固与首年已试车体险，抢先一步拥有 VOVO， 怎能不心动？即刻体验最好时刻就是现在，速洽 VOVO 全台展示中心。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初秋微凉，浅尝历山黑布红叶之美，灯谜图园赏枫红云海，乘缆车俯瞰大地惊鸿，米其林星级景点赏秋风初雪双景并存。 秋の雪、理想黑布。 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我是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的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 就爱点的 UFO。 小朋友都是很快乐的。 一切的一切都像在看故事书，对我来说不知道你觉不觉得，虽然说啊想学人类奔跑，啊当小人围绕，没有时间思考。 3:31，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场还有山东， 耶、 山东真的是蛮久不见的，你之前也说上一次来电台可能就是因为 发片 专辑的关系， 对。 那这么久，你还有想要继续发专辑吗？你的音乐动态、 不想。 当初其实就是蛮 当初的新闻稿 就是奇遇啊，对不对？就是一个奇遇， 就是跟山妮老师以购物交友，然后搭起了唱片桥梁。但那个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有个很棒的机会，就是感觉 接下 来对，然后你会有很多张，就没想到就是有点停下来的感觉，所以你也是觉得有一张就可以了、 因为我个性就这样，有些事情试过就好玩就好。 你说 怎么办？这样好像对陈山很没礼貌。 也不会吧， 不用，我们现在还是很不错。 如果当初试了，然后第一张你也把眉毛剃掉了，然后你也做成像卡艾拉那样，我相信应该就会有第二、第三一直到第十集。 我觉得我就会被骂。 你说 网友在骂 是 不 是？你说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这个感觉是有点像谁吗？好，这一次呢主要是请山东来分享2019年的火球季，今年呢在11月23号跟24号在桃园的国际棒球场举办。然后这种音乐季最开心的就是，其实你只要有一两组喜欢的你就可以冲了、然后你会有很多的惊喜在不同的地方。每次音乐季我很爱举例的就是，我会听到一些其实以前我可能听过但没有感觉的团、但那些团在现场都会有很强大的爆发力、就是我记得在第一年的犀利趴，我听到 TZ Back 之后，就是真的是吓到了，就从此爱上他们。 所以呢， 太慢，就真的很慢啊。山东有印象之前，你可能觉得还就是我知道他们，但你真的现场听有被吓到的经验吗？ 哎，我想一下哦， 我说慢，妈妈多想一下。 哦，有啊，那个横山健， 嗯，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他，然后我是。去年前年吗，在 Fuji Rock 的时候看到现场，但是那个可能是因为我就从来没看过，所以我就会觉得现场会蛮感动，就是以前年轻时候很喜欢的， 所以就是那种年轻的回忆涌上心头。 对，我觉得好像是这样。 其实刚在广告的时候，因为今天现场山东他有很多关于卡艾拉的东西，只是 这是卡艾拉文物展的，根本是 对，有卡艾拉的封箱胶带，然后卡艾拉的笔记本，然后跟很早期他的单曲到现在，就是然后我们就会聊说哦，以前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群长辈在画当年的感觉。我的天哪、 今天是木村卡艾拉 fan meeting。 对啊，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很好奇，因为卡艾拉就是因为跟她的老公英泰绑在一起，大家就问说那可以透露老公到底会不会来吗？这个我们的宣传 基本上就算会来也不会放在他们的护照里面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目前是还没看到， 就是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只能静候佳音，有缘就可以在台下也许有机会看得到他。 没错。 刚刚说到护照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是工作表演人员，所以需要申请工作证，所以会收到护照。 对， 哦， 说到工作人员，因为火球季毕竟是杨大正他们主办的嘛，所以主办单位就是他也有分享很长的文章在讲说他当初想要举办这个音乐季的心路历程。然后第一届你要邀请人本来就是格外的辛苦，但是一路走过来，他有说他想要打造一个最强后台，就最爽后台、但当然那个是我们不知道，因为那是乐手来宾你才可以感受到的、 最爽后台是要怎样？ 对啊，我就想说到底那个氛围是什么，山东知道吗？ 可能因为我跟他去日本一些音乐季，然后去过那些后台，有看过就是他们的那个排场，他应该是想要打造那样子的感觉。 所以你里面的排场是 因为我幻想起来是什么？是食物很丰盛吗？还是很舒服？就是、然后 应该是很舒服，然后随时有东西吃，又有无限供应的酒水吧 出现了。我想就是这个。所以如果会不会有乐手真的在后面等得太嗨，然后又那么舒服，这样喝多了上台真的是 另外一种。另外一种状态， 另外一种风格哦。 我是期待看好戏啦，应该是不会吧？ 就大家好好的期待一下。刚刚说到这个名单，你有没有期待谁呢？有 Yellow， 然后有木村凯啦，这个也是我很期待听到他们现场的。他们是落日飞车。所以如果我这一次今年前往这个火球季的现场，我不用担，当然听是不用担心的，我的吃喝也都不用担心，对不对？在会场里面都可以帮我解决一切的问题。 嗯，应该是这样没错。 然后我是一个爱喝酒的人，就更不用烦恼。 嗯，这次跟三麦有合作， 嗯， 就是联名酒。 嗯，所以据说就是他们有给一些比较优惠的折扣，所以在里面你也不用太有负担、太有压力。 据说好像可以很便宜的就喝到， 就开开心心的喝，开开心心的听，非常的舒服的状况。嗯， 现在听到歌曲呢，也会参加这一次2019的火球季，他们是美秀集团，这首歌曲就叫做米儿。所以还有什么关于火球季的我们要知道的事项没有跟大家分享的吗？都差不多了， 应该就是买票两天连票，带钱包，没事，就这样。 没穿好穿的球鞋。 有一个小特色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火球季这次有跟悠游卡联名做 RFID 的手环，所以不管是入场或是消费，都可以用手上那一张悠游卡， 连钱都可以不用带。 所以那个我要先加值加好吧？ 对，现场也会设加值点让大家加， 好棒哦！ 对，一币就可以买酒。 所以呢，就是名单非常长，我们就不一一唱名了。如果你对于2019火球季，你本来就有在跑音乐季，想要听很多新的团，山东又有说这个团跟其他这个音乐季跟其他不太一样，感觉很日式的风格，很日本的感觉，你可以上网查一下相关的资讯。重点就是在今年的11月23、24号，把时间留下来去好好的玩一下。今天非常谢谢山东来现场跟我们分享，虽然我一直都很想问其他的事情。 对啊，你一直然后广告你也不问，你到底在害羞什么啊？我不理解。 我不知道能不能一直问摩的的事情。 可以啊。 因为他很想做。 快啊快，等一下就来问我。 就是我是不是很多人现在看到你都很想捏你？ 我跟你说，我去吃牛肉，那种在东市的那种店吃牛的，然后结账的时候，那个老板问我，这都莫名其妙吧？老板， 老板问 男的，男老板， 男生的老板， 你说男的问你摩的的事情， 他说他老婆跟他讲， 那所以他是想要问一些相关的资讯，然后就是要帮让老婆去圆梦吗？ 就这类的。但是我想说我有到尴尬，我吃完然后拿钱出来的时候，他在那边问我。 所以对于讲聊摩的，山东是完完全全不排斥的。 不会耶， 其实我觉得你也讲得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你 清楚跟明白了。 那个牛肉面店的老板有什么不一样？要访问结束的时候，人家现在在付账，然后就开始在讲这个。 老板是男的，多少还是有点怪吧？虽然他 是 为了老婆而问，对啊，我就只是放在心里的一种渴望，没有问出口而已啊。因为就这样啦。那就我养你啊。 最寂寞的时代，让吴克群听你说。 憋屈在心里的，明明没有人在意，自己却感动哭了，孤孤单单的走，想走却也想留，孤独掐住喉咙，寂寞封住出口，想牵住谁的手，无意夜的寂寞，路灯怕我去走，找个影子陪我，你说我听着呢，我在这，不让你一个，不让你孤身，你说我听着呢，我在这最孤单的时刻，不让你一个人。 从孤寂社会的独特议题开始，展开一连串社会思索过程，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同名单曲《你说我听着呢》，在都市的边缘，听见你的声音。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有吉田有机芝麻二十谷，黑色旋风。 在缤纷的谷物世界，有吉田为您芝麻开门，引爆黑色旋风。 有吉田有机芝麻二十谷植物奶，保留二十种谷物精华，只加芝麻不加糖，营养提升，口感更滑顺。 坚持有机，专注谷物的有吉田，开创黑色养生新风潮。请洽0800-88-0038或洽好物市集。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是蔡敏佑。 让我拥抱你纯白的梦境，无所谓方向，窗外雨继续，人生过站不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把自己推向虚幻边缘，窥探梦与现实的界限。他们说我醉了吧，我独自路边好憔悴。哦，是逃避，是借口，是一种沉淀。天光亮，我的眼睛不停的转旋，你把东西搬走，剩下空空房间还在醉。 我的灵魂飘荡在春天，看着自己的躯体好累。老实说，我喜欢这感觉，把时间定格在那一天。你慢慢的说没说什么，但我想说却压在心中。38情绪也慢慢收，走到之后没必要争什么。 当关上门离去的瞬间，是否挽回？当彼此对未来无力去改变，我想挣脱，你想自由，对不对？这种默契有点残酷，对不对？ 把自己推向虚幻边缘，窥探梦与现实的界限。他们说我醉了吧，我丢在路边好憔悴。哦，是逃避，是借口，是一种沉淀。天光亮，我的眼睛不停的转旋，你把东西